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强风管制措施，咁就系将军澳跨湾大桥嘅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啦，受到强风影响，现时咧系已经关闭，市民咧请改用其他单车径同埋行人路来往日出康城同埋调景岭。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将军澳跨湾大桥嘅单车径以及系行人路，现时咧受到强风影响系已经封闭，市民咧请特别留意。咁另外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由今日中午12点至到凌晨12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以及系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另外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嘅情况去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至6，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 ，PC。 早晨啊， 喂，湾区生活一小时，冻冰冰。今个礼拜开始嗰啲羊腩煲啊、煲仔饭啊，定还是打边炉啊、部队锅啊咁样啊吓。 咩蛇羹嗰啲啊，乜都出晒噶咯。 嗱、啊，蛇羹咧。我都幾愛嘅，不過咧好多時候咧都已經講咗話，依家都係嗰啲雪藏蛇肉嚟㗎啦，咁樣即係同我哋細個 唔緊要啦，其實豬肉都係雪藏㗎啦， 係咁啊，係唔係最緊要烹調嘅方法？ 冇錯， 正所謂太史五蛇羹，你好唔好啊？ 我冇乜特別嘅，但我覺得個羹都幾好， 個羹幾 OK 啊。 所以其實你換咗裡面嘅肉咧，照俾個羹我咧，其實我係唔識分嘅。 因為咧有啲朋友咧就即係你話啊蛇肉啊唔夠膽食啊，咁有好多都係噶嘛，即係驚啊、恐怖啊咁樣。蛇湯咧，唔覺咧，你可以飲嘅，即係其實佢嗰啲叫做藥材味咧。好浓噶嘛， 可能我自己都 OK 饮药材汤。 系系，咁啊注意保暖啦，呢个都系。咁如果你话喂翻到内地咧，咁唔系鼓励大家咩食嘢味嗰啲吓，只不过系啲羊腩煲啊，单纯系啲羊腩煲咧，都系有啲靓啲嘅样。 我好中意食羊腩煲， 系嘛？ 同埋咧，我应该同大家都分享过啦。即系冰煮羊其实真系好出色。 冰煮羊 系啊， 喺边度噶呢个冰煮羊？ 呢、這个系喺宁夏。 哇，咁远嘅地方系嘛 ？OK OK， 系啊， 系啊， 好出色嘅。 咁系点样冰煮法？讲多少少嚟听下。 佢咧其实系咁嘅，佢里面有啲羊肉啦，咁当然系一尊尊嘅佢嗰啲羊肉。咁然之后咧加埋啲冰咧，喺、哦、一个 叫做負數嘅情況下， 哇！冰上冰 係啦， 咁咪好凍啦。 跟住先開水落去煮，咁、水之餘咧，佢會落啲落一杯紅酒嘅。係，我見到嘅就落一杯紅酒。係啦，咁然之後，即係你會由一個我哋唔係叫暖水落鍋啦，其實有個冰水，啲肉已經喺度啦。咁、然之後咧，再慢慢煮熟佢。 係，咁啊，令到個皮咧，即係啲羊皮啊。 啲羊肉 羊肉或者皮嗰层咧就比较有嚼劲一啲啦。如果用咁嘅方法去烹调，理论上 好腍， 好腍系嘛？ 好腍，即系你会觉得摆落口要溶啦。系真系好好食。 好咁啊，嗱呢个就系 PC 嘅分享啦，就喺远啲嘅，喺宁夏嘅。咁不过你话喂，翻翻去深圳啊，或者珠海啊嗰啲海鲜街嗰度咧，即系海鲜就冬天就唔系咁多噶嘛，即系夏天多啲海鲜噶嘛。咁与此同时就可能整翻个羊腩煲咧，都系正嘅，因为内地嗰啲咧，即系佢推崇嗰啲黑草羊啊， 同埋 又系劲啲嘅。 深圳另外就仲有椰子鸡煲啦。 系啊，哇呢啲都系谂起都流口水啦。咁当然即系其实我哋头先讲嗰啲产品咧都涌咗入嚟香港噶啦，咁你自己咧即系上网吓，自己揾下嚟食下呢啲叫冬天嘅食品啦、时令嘢啦，同埋保暖系最紧要啊吓。咁啊特别咧呢排咧啲温度都低啲，咁啊长者啦同埋小朋友啦注意保暖，呢个最重要啦。咁样咁啊转个头咧，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同我哋分享下咧喺湾区生活入边啊有。应该具备啲咩要素啦，而且咧佢都算陪住我哋长大。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PC 早晨啦， 早晨 啦，早晨啦，我哋今日咧请嚟啊香港玩具厂商会荣誉会长啦，梁忠明啊，梁生咧同我哋分享下咧啊，究竟啊玩具点样接地湾区？但我知道佢有另一个身份咧，佢亦都系数码科技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嚟嘅，咁样咁啊数码玩具两样嘢好似啊叫做风马牛不相及，点样结连咧？又点样接地湾区咧？ 都系数码暴龙， 系啊，数码暴龙，因为我知道咧，啊，梁生咧，真系。叫做陪住我哋成長，佢嘅產出咧，我哋細個有冇玩過啲養嗰啲小雞雞啊？他媽歌詞 有啊， 啊就係梁生引入嚟香港嘅、梁生早晨， 好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 非常開心今日嚟到呢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玩具業嘅情況啦， 好啊好啊，我 仲係。童年的回忆 是 啊，这个是非常之开心的事情、 做玩具商人呢 是不是见到小孩子买玩具呢，第一有生意开心，第二呢小孩子得到一个玩具呢很珍惜、珍而重之，又是另一个开心啦。啲爹哋妈咪点样会买玩具俾个细路仔咧？因为个细路仔乖先买啊，即系我估 PC 都系啦，即系由细到大，即系阿施俊兴几乖、啊。 最紧要系咩？一系就过时过节，一系就 是 读书好 啊。咁样，梁生交俾你分享下啦。 OK， 其实玩具咧对于小朋友嘅成长系非常之重要啦。咁我哋觉得就系话以前嘅玩具，只系话喂小朋友可能悭啦，或者系唔开心。或者是话咁咧，家长咧就买个玩具塞住个嘴，就唔好俾佢吓，或者唔好俾佢嘈。但系家下个玩具咧系完全唔一样嘅、即系家下玩具咧系好多个科技嘅元素，响摆个产品入边，令到个小朋友嘅成长咧，佢哋本身第一就得着，即系我哋所讲、玩中学，学中玩。咁呢啲咁样嘅产品咧，其实家目前嚟讲咧系好流行嘅。咁、所以玩具嘅变更咧，已经系唔同以前嘅玩具啦。咁所以咧，好似你头先讲嘅《塔马古池》嗰啲养鸡仔啊，系咪？咁呢啲都系用一啲技术或者一啲唔同嘅一啲内容摆落去，令到小朋友有种爱心，点样 care 翻呢个小鸡嘅成长？ 系 呢个都系教育嚟嘅，系嘛？所以咧，其实玩具 成嘅游戏 系 啦，咁所以呢啲咁嘅产品咧，其实某个程度咧，即系帮助小朋友嘅成长，喺个过程，即系个好似话我哋讲亲子行动嘅亲子活动嘅。咁、如果有一个 product 令到大家嘅家庭。和谐啊，又或者系开心噶，咁其实都系亲子活动嘅一个追体嚟嘅，一个 platform 嚟嘅。 系，因为 我哋就有咁样嘅一个开心嘅嘢啦。 系，请梁生上嚟咧，一开始我都啊，张卡片两边，一边玩具，一边数码科技。原来咧，我揾翻啲。 做下功課啦，資料搜集。哦，原來真係喎，佢第一嚿嘢已經挖到我，亦都伴咗你成長。你細個有冇玩啦？頭先講嗰個玉成小雞雞啊， 有，仲要係上堂嘅時候偷偷地玩。 嗰陣時有誇張㗎，個個人咧好似開農場咁啊，開農場點嘅意思？一條鎖匙扣，楞住四五步，好似 call 機 call 台咁啊！ 同埋我覺得咧， 定時定候啊！ 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係大家咧喺透過你嘅玩具裏面咧，大家喺學識咗多一樣嘅科技，就係點樣解破你嗰個 係啊係啊， 即係例如 點樣可以快啲喂到喂飼到急速成長啊！ 冇錯，我記得有一段時間係咧，我哋點樣去拆開部機，然之後攞 哇咁犀利嘅你 係啦，攞鉛筆咧係一定要鉛筆 發明家嘅模型嚟 嘅，然之後咧就係要畫嗰個一塊鐵片，唔係要用鉛筆咧塗翻嗰塊鐵片咧，咁佢就解破到咧一啲 function 嘅 係。 系啊， 真系好夸张啊！咁大家即系呢啲都系集体回忆啦。如果听紧收音机嘅你咧，系再年轻一代零零后咧，唔知道我哋讲啲乜嘢。 唔系近年系出翻数码暴龙， 有噶，第五代嘅有第五代嘅 Tamagotchi 嘅， 系啊 系啊， 电子机已经第五代噶啦， 系啦、 啊，所以 大家可以 玩具都不断咁进步， 系 啊，所以 continuous 嘅一个进步啦， 系可持续性啊，系嘛， 系啦，个玩法又唔一样啦。 不过我觉得梁生啱啱讲到咧，我哋点样用科技同埋玩具去融入生活呢一樣嘢好緊要，因為尤其是近年咧，我諗大家都了解啦，我哋嘅教育制度裡面將 STEM 加咗入去啦，咁就如何將一啲可能機械人啊，一啲唔同嘅科技元素咧，就變成咗課程嘅一部分，咁讓到學生咧喺創意啊，喺藝術方面咧都有一啲新嘅領域喎。 係係，其實呢方面咧，我或者分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其實玩具作為一個 platform， 咁其實咧就我哋今日講 STEM 嘅教育。 嗯， 咁呢個 STEM 咧係不同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的。咁而我哋做玩具咧，都喺一个玩具入边咧，点样摆啲咁元素？好似我讲科学啊、科工程啊，一个数学啊，又或者系啲科技嘅一啲元素摆落个 product。咁我哋将啲 product 叫做 robotic 或者 education toys，即系啲教育。 系， 即系我哋成日都系讲咧，其实系两样好重要嘅。 系， 一个 education。一個 entertainment， 即係將一啲教育同埋娛樂能夠相結合，咁而得到咧，即係家長又好，或者小朋友又好，呢、這個先係好重要。咁所以我哋呢近十年咧，喺玩具界嚟講，都開始點樣將呢啲科技嘅元素、新嘅 technology 點樣擺喺個玩具入邊，而得到一個效果就係、是、我哋喺社會產生一個唔同嘅 value。小朋友睇到嘢，哇，好開心！佢領略到好似話你啲編程啊，或者係啲搭建啊，或者係一個天一齊去玩啊，咁同埋有啲 AR 啊、VR 嘅嘢咧，都集中埋一齊咧， 一定會。 呢個就係先要我哋目前換嘅一個導向嚟嘅。 其實咧，真係講話 to educate 啊，同埋 to entertain 咧，呢兩個範疇咧，其實同我哋做媒體好近似啊，即係我哋都有啲廣播守則噶嘛，即係就係 to educate 啊、to entertain 啊、to inform 啊呢啲，即係俾資訊。可能你可能往後 STEM 都可以加埋俾埋資訊，等啲細路仔咧就有資訊。有學習性，有趣味，呢三樣嘢結合埋一齊咧，唔係細路仔中意咁簡單。 大大細細啊， 都係有陣時咧，大家 target oriented 啊，即係目標導向。即係有陣時一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喂，係咪要做俾細路仔玩啱嘅？但更加要系个爹哋妈咪，即系中意先。爹哋妈咪唔中意咧，细路仔啊，好难中意得到嘅。 冇错， 尤其是你冇乜财力啊嘛，系咪先？购买者都系屋企人。 系啦， 系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同梁生又倾下嗱。只要你内地都有工厂啦，喺东莞啦，咁啊，折叠翻湾区啦，其实疫情有冇窒碍咗你哋嘅叫做工作嘅进程啦？咁样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O K， 其实我哋公司咧，其实都退咗过一中山地啊，一个中心就响东莞，即系我哋个总部中心啦。咁三个地咧就一个就响印尼， 印尼 啊，东莞本身自己，咁我哋响湖南咧。都有一个基地嘅，咁、 哦、 所以叫我一个中心做三个基地。咁点解会咁样嘅做法呢？就系、是、我哋希望就系话，因为大陆你喺东莞咧，你知东莞系全球 manufacture 一个集中地嚟嘅，系啦。咁而佢本身有嘅资源咧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我哋个中心就喺东莞。咁而三个地咧就系话佢 low cost manufacturing， 即系低成本嘅制作，我哋就 off China，就响印尼。 我喺印尼咧已經1993年。 哦， 已经可以引嚟咧，设厂噶啦。 哇，先驱嚟噶，梁生你系 系咯， 系啊， 呢个都系一带一路啦，系咪？ 第一次即系早过你食印尼炒饭，呢个讲笑咧，呢个讲笑嚟噶。 OK， 所以咁嘅情况之后咧，我哋觉得即系 high tech， 或者系 high value 嘅产品咧，因为国内嗰方面系好 strong 嘅， 系 我哋仲继续保留响到大陆生产。 嗯， 咁而系话呢个低成本嘅或者有竞争性嘅嘢咧，我哋就走去。引到嚟聲啊，因為嗰邊咧係確實嚟講咧，喺個資源啊，喺個製作成本啊，咁呢方面咧係有優勢嘅。咁人得輕咧，你家作為喺內陸啊，喺內陸嗰個進展咧，所以我哋家講雙循環啊嘛，係咪外循環就我哋歐即係出口啦，係咪內循環咧就我哋喺國內嗰方面點樣去打造呢個咁嘅產業發展咧？咁、我哋都係做 OEM。ODM、OBN， 其實呢條路咧，我哋走過呢幾十年咧，走佢就咁樣路。咁、而我哋本身有咁樣嘅基礎之後咧，我哋想做 OEM 嘅同時，我點樣幫我哋客户進入國內嘅市場？咁呢個我都係 added value 嘅，即係第一我可以做嘅生意，第二幫嘅手融入我哋國內個 market。咁呢個方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有得著，又幫我哋 customer added value 增值。呢個就係我哋嘅。好重要嘅 咁呢个扩展生意版图啦，扩展生意版图咧，好多时候除咗叫做资金啦，仲要有另一个财系咩啊？人才嘅财咁啊，即系又帮啲年轻人问下啦，咁啊大老板喺度啦，咁啊如果想啊接跌湾区咁样啊，多唔多年轻人啊倾向啊，可能我都想翻下去东莞去办事，又调翻转头，你又觉得？年輕人應該點樣有咩心態去擁抱個大灣區呢 o、okay, k 其實呢幾年咧都係疫情嘅影響啦，係咪？都大家兩地啊，或者係四地啊、兩地啊，或者出面入去大陸啊，都受到影響啦。咁、但係呢個嘢我覺得唔重要嘅，而最重要大家有個方向，或者大家有一個咁樣嘅思維啊，你未來嘅發展係點樣呢咁其實我哋公司咧都做好多功夫，就係話，即係香港嘅青少年去我哋公司去體驗，佢哋兩日一夜。疫情之前咧，我哋每年都有超過6000個香港嘅中小學嘅同嘅朋友到東莞兩日遊。兩日遊，第一日咧就去體驗啦，即係睇睇工廠啦。第二日咧就係我哋搞啲分巡，咁同國內嗰啲學校咧聯合嚟搞啲機器人嘅比賽。咁嘅情况之下咧，希望我哋年轻人入到国内嗰度咧，睇到国内嘅变化啦。你真系做个产品唔系咁易嘅，所以都教识小朋友去珍惜。第二咧，俾佢睇到个过程，我哋系点样去做个 industry 个工业 生产 个流程啊，系点样做个产品出嚟嘅？咁呢个其实好有启发对佢嚟讲。咁同埋好多人咧，可能都第一次翻大陆嘅。 哦， 即系我曾经咧同啲大学。三就上去東莞啦，係咪？咁我哋去訪問嘅時候，我哋問佢：喂，你有幾個人啊？之前冇嚟過大陸嘅，都好多人舉手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咧，都係話要多啲去參與，多啲去體驗。咁樣嘅情況之下，令到佢哋大開眼界。咁你仲講話喺灣區入邊咧，其實好好一個機會啦。即係你而家都唔使半個，都唔使一個鐘頭啊，一個小時嘅生活圈， 係 嘛？如果唔係疫情嘅話咧，其實好方便嘅，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喺灣區入邊咧，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咧都多啲去睇睇。你唔好帶任何嘅一啲諗法，你就去睇睇先，感受下嗰個環境先，係嘛？其實個國內咧突飛猛進， 走入去你就會了解更多啦。嗱，今日咧都未同阿梁會長咧講更加，即係我都想問下東莞有咩名物啦、啊，有乜嘢食買玩啊？咁啊，灣區生活一小時啊嘛，翻完工咁啊，老闆嘅角度點樣睇東莞呢個城市咧？咁啊，下集咧再請啊呢一個咧香港玩具廠商會嘅榮譽會長啊梁忠明啊梁生同我哋分享更多嘅，多謝曬你今日。 Thank you。 愿望融化浪漫童话，尚未回家，静静回身躯化障碍吗？望望轮廓，念念肉身。像被埋在雪下， 众生之下，人不过是人吧。平复脑内斗争，骤降体温，肌肤都敏感。回头刺痛真心，你我可记起原来对话，灵魂潇洒美梦未放下，却以一句告别念挂，心色吗？平息每刻情怀退下，傻傻一个刹那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增加乱抛垃圾的定额罚款，由1500元加到3000元，店铺阻街增至6000元。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相信，明年中会通过法例并正式实施。卓永兴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店铺阻街是否采用累进式罚款，并非优先考虑。他強調，店鋪阻街罰款不是一日只限一張告票，而是一日內每犯一次就可以罰一張，每次6000元的話，違規成本好高，命患不靈的店鋪就要想清楚是否值得。亂拋垃圾方面，卓永興說會要求執法人員一視同仁，不要讓市民感覺欺善怕惡。他說如果只是無心之失，又或者受外來因素影響，例如因為風吹令垃圾桶面的煙頭吹跌落地，應該要酌情處理。但如果因為垃圾桶已滿，市民將垃圾順便放在垃圾桶旁邊，就屬違法。教育局日前公布教师专业操守指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指引集中解释对老师师德的要求，八项准则都是社会有共识的价值观，相信绝大部分老师非常专业。蔡若莲说，处理教师投诉的机制没有改变，过往有其他团体接收针对教师的投诉，但是囤积不少个案，投诉者和被投诉老师要苦等结果。现时做法是先交由校本处理，再由教育局审视结果，研究是否跟进，对投诉和被投诉人都是更快、更公平、公正的处理方法。蔡若莲强调，教育培养学生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是教师应有之责。有關的工作回歸以來都有做，但效果未算明顯，今次指引就明確了這項準則。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補選明日舉行，六名候選人競逐四個議席，包括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民建聯的陳永光、新民黨中委何敬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子謙、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尚海龍和工聯會的李廣宇。政府在灣仔會展設票站，讓1400多名選委投票，投票由早上9點到11點半。另外竹篙灣亦設有票站，給正在檢疫或者隔離的選委投票。投票採用全票制，得票最多的四名候選人當選。時事評論員袁尼昌相信，如果候選人有政黨或者專業背景，選情會較有利。今次的補選是因為張國軍、麥美娟、孫東和林志遠辭任議員加入政府，因而需要填補四個議席空缺。內地昨日新增2229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個案，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確診個案以廣東的990宗佔最多，其次是北京的444宗，重慶178宗，福建亦有110宗，同日再多2649名患者出院。內地累計37萬 6361宗确诊，5235名患者死亡，超过336700人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2度左右，下午天色较为明朗，渐转干燥，今晚市区气温将下降至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高地和离岸间中达烈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大约8至9度，新界再低几度，风势仍然颇大，天晴，非常干燥。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到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受到彭架倒塌影响，黄大仙明凤街同埋翠凤街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彭架倒塌，黄大仙嘅明凤街同埋翠凤街来回方向都系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亦都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咁另外咧，喺江乐道中，因为较早前嘅紧急维修，往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江乐道中，因为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慢线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子豪阿师，冬至就到啦，饮咩汤最好呢？ 我觉得罗宋汤就最好啦，大集会乜都有，酸酸甜甜又开胃啊！ 我觉得中式汤水好啲，就苹果雪梨汤啦，可以滋润大家嘅心田啊！天怡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咩汤都好，最紧要就系饮晒佢，唔好浪费阿妈一番心机啊嘛！ 家一点一滴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今日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啦，嗱睇到一近年嚟，深圳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圳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3年位居全国城市嘅首位。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不断跌倒，不断起身，越挫越勇，自由随心，这个就是滑板最大的魅力。 中国滑板教父田军见证着几十年来滑板在中国越来越普及，还由街头走上奥运舞台。 去不断的尝试，去不断的坚持，那你肯定会有一天会发觉到滑板这个运动和文化给你带来的一些更高级的乐趣。 文化珠江之追风使者，12月18日星期日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七位成员一条心 ，Travis Japan。 All day high, Travis Japan。 向全世界展现对音乐嘅热情。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今週の日曜日、ティーンホンホイフ、 Travis Japan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特别号 ，Travis Japan 访问音乐特辑。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愿，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嗱，今日咧，有几样嘢可以同你讲啦。嗱，我自己咧就已经进驻咗康城站啦，咁样咁啊。与此同时，就系嗰个叫做张南隧道，你有冇通过未啊？ 我未通过嘅，但系咁样啦。张南隧道究竟嗱，我其实咧有阵时可能喺呢段时间啦，经过附近啊，或者可能系见到好多指示牌， 远眺啊，系咪眺望啊？ 我最有趣系张南，点解系张南咧？究竟张南系啲乜嘢咧？ 系系张江澳同埋蓝田咧，应该就接落去系啊。咁不过咧，其实佢一开始第一日咧通嘅时候，我去叫做考察下啦，咁啊翻嚟开麦先有得讲下，咁啊亦都冇大家觉得好差嘅情况，因为头两日咧，大家觉得啊，世界大乱啦，虽然多咗条隧道疏通到啫，啲车咧定唔知点行啦，又多交通意外啦，全部都冇发生到 ，check 翻 record， 亦都咧真系原来唔使钱啦，即系好似特首讲啦，又悭咗钱，又悭咗时间，呢件真系真相嚟啊！当然啦，呢一个工程咧横跨咗十几年噶啦，我细细个就听过将军澳有机会有两条隧道呢一坛嘢噶啦，咁依家成真，咁当然系将军澳嘅居民嘅一个福音嚟啦， 冇错冇错。 因为呢即是大家都饱受嗰啲塞车之苦。 廿几年啊。 你有阵时呢都会去下嗰个将军澳嗰地方草地嗰度踢下波㗎嘛。你都知我都有阵时去。一入一出呢踢场波踢个半钟啦。咁佢嗰度好好嘅。因为呢泊车嘅地方好好，虽然系烂地啊。嗱你落雨呢就泥泞㗎啦。隻脚呢隻鞋啦嗰啲全部返屋企净洗㗎啦。不过唔紧要，咁你有地方泊车已经好 happy 啦。今次咁又喺香港。好啦，你泊低架车踢波踢波啦。入去呢就用一个钟头时间入去，出嚟呢用个半钟头时间出嚟，真係比较难搞。你知道我哋踢波时间礼拜六日㗎啦，通常。 我有阵时会行啲迂回啲嘅方法。 即係上去叫做景林村嗰边行，行山路系咪？ 行山路有阵时都唔系嘅。 係。 山路都系另一条啦。另一个方法就系行西贡。 哦，哇！直情行叫做坑口西贡出咯， 系啦，冇错。 但系你要知道，依家咧，即系大家即系虽然复常翻啦，有啲朋友都有得飞啦，但系过去嗰一两年咧，西贡系重灾区嚟嘅， 都系嘅， 西贡系你有入冇出噶嘛？啲人咧入咗西贡咧。出唔翻嚟咧，最後咧運馬鞍山出，真係遊咗大半個香港咁樣，真係有趣。 但係我呢個經驗係真係好多，因為我你知我以前住天水圍啊嘛， 係 咁就變咗咧，我喺度諗嘅時候，如果我哋好難諗嘅， 係 因為咧我哋可以經呢個叫做吐露港啊， 係 馬鞍山啊，馬鞍山就真係兜成個西貢啊，然之後入海最高啦。跟另呢個就係完全係最慳咗咩咧？慳曬隧道費啊， 咁但係啲油錢啊。 咁如果唔係咧，你可以選擇最貴嘅方法咧，就係行大欖隧道啦。係 啊 係 啊， 然之後就 哇， 傾個大欖隧道，然之後你就 大欖有加價喎， 翻翻觀塘，跟住然之後再去翻將軍澳隧道。 係， 所以有好多種方法去到，但係真係撐喺你想俾隧道錢啦， 係啊， 定係俾油錢啦？ 咁今次將軍澳就最好啦，乜嘢錢都唔使俾，再加上咧就係第一條咧叫做行人嘅步道啦，以至咧就係呢個單車步道 一個跨灣嘅。系啦， 嗱呢一样嘢咧，其实内地咧就有好耐，特别喺湾区入边。嗱，我知道咧，譬如珠海啦，你可以单车步道咧踩晒成个珠海啊。譬如深圳咧，南山区咧，佢亦都有好多人行啦、单车啦，以至车路啦，可以令到个路面好扩阔嘅一个工程，令到几样嘢都可以并驾齐驱嘅。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可以学习嘅，同埋呢一个咧，应该系第一个阶段嘅啫。往后咧政府起基建嘅 時候咧，可以多諗呢一個方向。 其實幾好喎、啊！我見到咧，講緊係而家將軍澳嗰、那個單車徑啦、嗯，因為條橋起咗之後咧，佢、拓展成個單車徑係5公里喎。 係 啊，有個產業鏈出咗嚟咯。我自己就覺得，即係你除咗舊時啊踩入環保大道嗰一段，或者即係喺嗰個嗰幾個樓盤啦，全部英文名嗰幾個樓盤、租單車，咁你踩啦，踩到環保大道 suppose 係完結㗎啦嘛。咁但係你喺環保大道嗰個位咧，就可以上翻呢個跨灣嗰、那個嗰、那個橋啦，跟住你上翻又可以 run and run 踩翻去調景嶺嗰個位一落咯。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幾好禮拜六日，家庭樂又好，情侶之間又好，即係你見特首都講話拍拖嚟到中間咧就繼續拖住隻手嘅，點解？因為條路都長啊，繼續要陪伴你行埋落去。咁當然啦，我成日覺得記者朋友啦，即係我都係讀 journal 出身啦。啊，呢、這個三杯都幾有趣喎。但係邊個牽引到特首會講到拍拖呢一樣嘢咧？我都覺得，即係你俾多少少杯我，或者少少前邊，究竟點解會論述去一路講到拍拖咧？我都會想知噶嘛，作為市民啦，即係或者一個新聞從業員啦。 點解突然間啊，特首會有個咁嘅諗法彈咗出嚟咧？ 系啦，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唔紧要啦。总之有新嘅叫基建咧，绝对系令到香港可以稳步向前或者繁荣嘅一个动力嚟嘅。咁啊，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又深耕湾区啦。 声西江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建鸟居下堂里，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着谁，龙安寺枯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撞散碎，原定不生的救赎，藏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绪里，微雨间一点白光半居，才记起这身赤躯，愿意逝去。何解？常有数次不准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袋，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未解。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他会在来世里拥你。伤痛没过滤，原定安抚的说话来自四面八方，你不听取。行下去，灵魂惊觉实上全是虚，回头望到月桥化作细尘散落桂村里，还是生。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是水？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挂念无结界，他会在人世里生活愉快。你与他的死结因果里仍未松，凌风一吹送，吹出 促成住坏空。人间常有花开花落，无尽的生世从没失，在这不生不灭无极的状态，徘徊在生或死亦或有选择，悲伤的你银河沿路坎坷，流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没水是你知色堤岸的边界，让沙石来滴漏回流入脑海，跟他生日千世聚头，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愿等候空窗孤守，坐看我为你在远山升起一片云。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愿，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交俾你去讲下啲湾区嘅新嘅 update， 好嘛？ 好啊，啱啱咧，我哋梗系讲到单车意犹未尽啊嘛，系咪啊？介绍下先。原来咧，珠海咧，而家我哋有大概八条嘅，即系我哋叫介绍八条嘅最美嘅，其实单车嘅路线。 喂，你可以慢慢讲，因为咧呢、这个礼拜咧都系即系呢个单车节啦，咁可以应下节咧。既然系一个 festival 啦，咁你即系譬如叫做中秋节啊，食下月饼；单车节啊，讲下呢啲珠海单车报道，咁啊啱啦吓，交俾你讲。嗯， 好。我哋第一条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系一个叫做中大塘水去到呢个后山山地嘅，系、啦。咁咧系啲乜嘢嚟嘅咧？佢基本上咧，我哋全程咧有25公里嘅， 系 由北师大咧去到呢个德豪润达啊。 嗯，北师大系咪嗰啲大学名？ 大学名嚟嘅，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再去到呢个珍宝乐园啦， 系 去到中大， 系 啦，跟住 又系大学名嚟， 都应该系大学名嚟嘅，系、啦。跟住再去到中大嘅后山山地嘅路段啦，然之后再翻翻去北师大嘅附中， 好，全程几耐？几多 K？ 25公里。 哇，25公里，哇，好夸张、哦。 系啊， 香港踩25K 咧，都攰攰地。不过当然你话喂唔系单车节，你都轻松30K 啦，系咪先？ 冇错， 你讲紧30公里嘅一个赛事啦，意思就系三桥三隧都俾你踩晒。咁大佬，香港真系相对点对点细啲噶。 喂，但系呢度真系当系起步嘅啫，25公里，因为第二段路线咧，讲紧系130公里 啊。哇，呢个系珠海啊，系嘛？ 珠海。 哇，130公里咧系日夜踩噶啦。嗱，我自己一个骑、你有几个骑行经验啦？第一个就系、即系踩咗少少川藏线啦，即系四川上西藏啦。咁但系好难嘅，呢、个一定要 train， 因为你会缺氧啦，会有高山反应啦，等等啦。呢、个下山350次啦。另一个咧就系喺周边地区啦，咁啊环住个岛踩啦，咁样嗰个咧就无日无之噶啦，一日咧好似翻工咁样踩，朝头早9点踩到6点嘅，咁好啦，你呢个100公里度咧，都系差唔多咁踩噶啦， 来回嚟嘅，基本上系啦，由北师大来回呢、这个横琴大桥，咁其实沿经啲乜嘢咧？ 诶，横琴大桥可以踩啦，即系已经系 系啦，咁即系由北师大咧去到香洲梅华路啦，然之后再去到呢个明珠路，再翻去呢个广昌路。跟住去到前山大橋、灣仔，跟住再上呢個叫做橫琴大橋啦，跟住翻加油站嘅，跟住再落埋去海洋公園啦， 然之後再翻翻呢個深井村，喂，啲名字全部都同香港好似， 係 係，大家唔好踩咗香港， 珠海嗰、那個， 珠海嗰、那個 海水公園， 係啦，冇錯。 誒，我覺得海水公園旁邊香港嗰個黃竹坑嗰度咧，其實如果可以都可以加下啲單車步道嘅，我覺得嗰個都誒睇下喺嗰個港島南區嗰度咧，即係又可以諗諗佢咯，即係關於踩單車呢一樣嘢，我估咧誒呢一個單車嘅騎行咧。其實會成為風氣啦。第二咧就係、是、都真係可以令到其他唔同嘅國家嘅人咧，用兩個轆啊，即係用單車嚟欣賞下香港。 冇錯。 嗯，舊時咧香港就淨係購物天堂啦，即係東方荷里活啦。依家真係可以多多唔同嘅旅遊產業，譬如單車深度遊，真係可以好好咁去發揮發酵。當然啦，我哋嗰個共享單車係少少。禮計嘅，講真的真係做得唔係咁好嘅。但係香港係一個富裕嘅城市，我見過個踩親單車嗰啲咧，部單車咧都萬幾兩萬蚊。 我見過 鬼誇張 嘅。喺度講，點解你嘅單車可能仲貴過架私家車？ 係啊， 真係喎， 一定會有呢啲啊。咁嗱，你架單車啦，兩三萬蚊起跳啦，你個車位又拍邊咧？冇理由拍街噶嘛，俾人鉗咗佢係比較麻煩啲。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咁你又要租個倉嚟擺啦。咁你下一測出車啦，你又要喺翻觀塘嗰啲迷你倉，即係我打個譬如啫。咁你攞咗個單車，咁又點搞呢？我作為一個單車愛好者咧，即係我都幾中意踩。 你有冇 kick 喺呢位度咧？ 梗係有啦，我 kick 喺屋企嗰度。屋企究竟可以 total 擺到幾多單車？幾時換車啦？所以我都有加嗰啲二手單車網嘅。有陣時咧就換配備啊，或者換車嘅時候就喺嗰度咧，即係叫做出貨入貨咁樣咯。 所以我見到咧，大家而家可能去選擇自己去，可能例如租咩樓啦、買咩樓啊嘅情況之下，都可能會多咗一啲選擇，即係例如村屋啦。 係啊， 因為可能首先 可以擺到幾架車啊， 私家車先啦， 又拍到單車先， 又拍到單車啦， 係啊，又可以養小動物啦。 冇錯，同埋呢個花園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能会在不同的选择里面根据自己的需要再想多一 点。是啊，安居乐业都是重要的。看看今天就即天气冷一点，不知道会冷到你的手仔啊。踩单车的时候记得带回手物，否则都会有爆擦的情况出现。今天呢 重要是如果想知道更多单车路线的呢，不妨上网再看一看，因为真的很多。我们看到除了在个单车路线里面有些踩之外呢，最重要是什么？沿路好多 食埋玩系咪？ 食埋玩，冇错， 食埋玩，但你攞唔到上车咧。你估好似美团点评嗰架车后面有个 box 咁样， 最重要系 俾你入嘢 咩？因为附近真系好多嘢食啦，我见到佢嘅推介，即系我哋可能网上见到嘅时候都有，例如系食下啲生蚝啊、熟蚝啊，真系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嘅。 好，咁啊，希望咧礼拜六日大家都过得开开心心。咁啊，节目时间够啦，多谢我嘅好拍档啊，施俊兴 P 师，多谢晒你， 多谢欧，拜拜。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我可知有闲聊时，讲这段字。相当趣致，有说有笑，有梦幻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开始，纷纷布置，开讲景致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圣光处处，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尽是最暖心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仍会记挂悠闲时写过的诗，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儿时，但远去仍难忘。的诗，今天再唱，主中真挚有心思。祝福寄语，轻易 首诗。尽试过肺腑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丝丝暖意，开心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但愿这好歌儿解节中高唱一次。I wish you